里，他到底在哪里？终于知道我给的太少，我的宝贝在哪里？哦，好可惜，像是场梦而已。醒来以后发现他却走了，不会电不会信，告诉我爱在哪里，找过高找过低，爱在哪里，一直寻寻觅觅，爱在哪里，如果看到他说我还在这里，爱在哪里，仍然无声无息，爱在哪里，哦，我好想念他都会快点回来，因为找过高找过低，爱在哪里，不停寻寻觅觅，爱在哪里，如果看到他说我说我还在这里，告诉我还在哪里，找过东找过西，还在哪里，仍然无声无息，还在哪里，哦，我好想念他的味，快点回来，因为爱在哪里。 现在不是在开车的话，就真的让你的眼睛休息一下，放松一下，不要再看手机，不要再让它继续工作了，而是可以闭目养神，听听收音机当中男左女右为你准备的睡前音乐。今天晚上是我一个人陪伴，但是会有暖文章，没有红人喽，那大家就轻轻松松的听听好歌吧。 Bring me to the sea of sugar and spice.

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你等的人，但愿2018年他会朝着你的方向，很幸运的也遇到了你。好吧，2018年还有300多天呢，来得及，来得及。今天晚上我为你准备的歌曲大概都比平时和叶谦在一起的时候要柔和很多，很女人，很安静的夜。 任性到没有行人走过，镜子里的我很不像我。自从你离开了，我变得很软弱。你的影子在提醒着我，少了你的陪伴，我现在有多寂寞。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我想我可以假装不曾爱过。冰凉的夜里让眼泪温热我，我想我可以习惯轻易里面擦去你的承诺。爱你怎么会是这个结果？叶子在窗外轻轻摇动，任性到没有行人走过。

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做做人不要预知明天的烦恼。有一则寓言故事特别有意思，从前有一个人要用斧子，可是他自己家里却没有，于是他打算向邻居借斧子，可是又担心邻居不肯借给他，于是他在前往邻居家的路上一直在胡思乱想，如果他说他自己正在用怎么办，要是他说找不到怎么办，如果他不肯借我怎么办。这个人后来越想越多，邻里之间应该和睦相处，他为什么不肯借给我呢？假如他向我借东西，我一定会很高兴地借给他呀，这个人真是太小气了，哼。最后这个人越想越生气，等到敲开邻居的门后，他说的不是请把你的斧子借给我用一下好吗，而是张嘴说道，呸，留着你的破斧子吧，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才不借呢。说完他就气呼呼地走掉了。认知理论有个观点，影响你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你对事件的解释和联想。翻译成一句我们经常引用的俗语，就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很多事儿其实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是我们自己胡思乱想出来的。比如契诃夫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描写的这个情景就是一个典型。小公务员在剧院里不慎将唾沫溅到了前排的将军身上，唯恐对方觉得自己是在故意冒犯，于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道歉，弄得那位本来毫不在意的将军大发雷霆，那位小公务员也因此吓得一命呜呼。客观地说，对一件事情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加以放大，并引发心理上的担心，这是很常见的一种心理现象，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过。但如果这样的心理经常发生，并且过于强烈，总是用自己的想象去揣测未来的事情，弄得自己精神上疲惫不堪，甚至因此严重影响到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则是一种病态，需要进行调整。明天的烦恼会不会来，不外乎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根本不会来，那么我们今天的担心就是纯粹多余的，完全没有必要。二是一定会来，而既然非来不可，我们担心又有何用呢？不如不去想它，先让今天有一个好心情再说。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想借斧子就开口去借，把唾沫溅到了别人身上就礼貌地道歉，至于能不能借到斧子，会不会得到将军的原谅，那并非自己能够决定，只要顺其自然即可。等邻居不借斧子了再发火，等将军真的要拿自己开刀了再死，不好吗？当然有些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很多时候总是心魔难抑。对此不妨试试以下两个办法。第一种办法是发泄法，找人倾诉自己的烦恼，让自己的压力有一个出口，别闷在心里，可以有效地减轻精神的负担。二是转移法，所谓一心不能二用，当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另一件事情上的时候，就不会再在自己臆想出来的圈子里打转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的担心也会自然而然地变淡。据说我们担心的烦恼有99%都不会出现，只会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既然如此，我们天天受这些不会出现的烦恼煎熬，实在是不明智。明天的钱可以预支未来的享受，明天的烦恼

荒野上的狼，他为谁流浪？寂寞是种狼，往我心里钻，听见自己喊。剪下了月光，射向我老家的地方，夜黑的只剩我一样，那颗心名字叫梦兰，让我把回忆当晚餐，下着许多年的酸，爱恨是掌心的沙漠，故事被点了血一 来自张靓颖演唱的《木兰心》。总觉得在黑夜里，这首歌好像描述了一些很深邃的东西，也许刚好契合你的情绪。22:54，第二时段男左女右又接近尾声了。耳畔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最近很多朋友看了一部电影之后，会有点因这首歌想起自己的过往，也突然间明白了，散了就散了。 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有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

将好生刀下如一抹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 23:01:39。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1月2号周二晚上第30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今天晚上独自一个人陪伴你，左边的叶谦今天晚上有些事情，明天晚上他会回到直播间给你讲冷笑话，然后我和他在一起的说话风格可能和我自己主持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老朋友大概已经适应了吧。 多少创伤卡在咽喉，有多少眼泪滴湿枕头，有多少你觉得不能够被动的痛，只能沉默，有多少夜晚没有尽头，多少的寂寞无人诉说，有多少次的梦还没做已成空，等到黑夜翻面之后会是新的白昼，等到海啸退去之后只是潮汐潮流， I know it's been a while, I wonder where you are.

You're the first I want you to know the grace been made of. I want you to feel that you're mine, dear. Whoa, whoa. I want you to know. 听收音机里的歌曲就像是随机播放，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首是什么。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哪 欢笑让我哭泣，你是我灵魂的旋律，春日的细雨，蒙背的雏菊。守候不承诺永久，不轻易停留。 有些歌可能需要不停地听，或者说在某些心境中听，才会品出它的味道来。这首歌呢是大家熟悉的《追梦赤子心》，不，《夜空中最亮的星》的他们演唱的《你》。在新的一年当中，可能我们还遇到很多很多的将要面临的烦扰，或者说是问题。拿出一点下面这首歌的精神，原谅那些不美好。第四十等解。 如果有些话始终没讲，我代替他们，请你原谅。如果有些事让你迷惘，如果有些人让你彷徨，如果有些歌始终没唱。 请原谅我刚才报错了演唱者。爱卿朋友很想知道刚才那首歌是谁演唱的，他们就是嘎啦乐队带来的

Beijing Music Radio。 23:32:3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2号周二晚上第40段的 NZNY， 也是韩立陪伴你的最后半小时的时光。今天晚上没有红人，也没有冷笑话，只有我和他们。下面这首歌也是一首老歌了，但是每每听到的时候，都觉得心情会一下子变得好起来，因为总有那么让人愉悦的一种节奏在里面。有请老狼。 那么的，那么的爱你，就像梁朝伟爱张曼玉，每次见到你，心里好欢喜。一切早注定，就像电影里。

更在乎自己的感受，更加懂得生活的重心在哪里的时候，你就不会在这段感情中再耗那么多的精力了。当年唱过《暧昧》的杨丞琳，他又把这首歌拿回来重唱了一遍。 连拥抱都没有勇气， 是遥不可及，在睁开双眼之前，一切都也许是梦幻。乌拉满天星光在歌唱，犹如天使飞入身旁，世事无常，人生难能圆满，切莫再虚 新的歌曲，但是他曾经唱过的歌足以在很多的日子当中依然会让人听得舒服，听得这世界的温暖。来自许美静的听那星光歌唱。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2018年的第二天的晚上也只剩下最后两首歌的时间了。每当我一个人陪伴你的时候，我喜欢把我喜欢的女生的声音带给你。手岛葵是肯定要出场咯。 自由と未来、私のこと待ってくれてる家。Hold my home、いろんなことが起き この場所 I could be happy And you could be happy 微笑み合えばやがて我could be happy 全ての幸せここから始まるMy home, いつでもこの胸の中、君がいるから満たされて今日も生きてゆけるよ。I could be lucky and you could be lucky 同じ子犬を愛し我could be lucky 全ての優しさ 就这样从第一首歌听到了倒数第二首歌，这是来自我喜欢的手岛葵，或许也是你喜欢的手岛葵，他带来的 Home My Home。 我希望此刻你就是在你的温暖的家中听完了这首歌，而时间也拉我们到了23:54，韩立今天晚上的陪伴接近尾声了，明天将是全新的星期三，那也是2018年的第一个星期三，叶谦呢将会在晚上出现。你呢需要做的是吃好三餐，晚上的时候有空就打开收音机。现在呢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的播出时间没有改变，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需要有一点提醒的是，我们的见面时间变得更准时了，就是晚上10点，当报时响起之后我们就会登场了，所以呢你也要早一点入场。时间不早啦，今天晚上我的陪伴就到这里了。你知道最后一首歌，如果你真的是为这首歌而等到此刻的话，我谢谢你，同时也希望这首歌依然会给你力量，依然会在新的一年当中给你光，给你亮，给你希望。夜空中最亮的星，谢谢听完今天晚上节目的男左女右们，韩立对你说声晚安，好梦香甜。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